每周一部迷你剧。欢迎收听喜马拉雅独家出品的现代言情多人有声剧《池燕》，由鳗鱼图书授权，查查好萌原著，领衔演播云天河、沈燕如等，欢迎订阅。第四十集，池瑶眸色微闪。 聊了你啊？ 聊我？他又不知道我们的关系。 他不是瞎子，也足够了解我，就算我不说，他也能看得出来。 而这句话并没有安慰到江燕。我不喜欢你们待在一起。 正好，我也不喜欢。 但池瑶觉得自己还是有必要提醒他一点。 但你不能总是这样想，你得相信我，因为我不会做出任何对不起你的事。如果我一和异性待在一起你就吃醋，这样我们的关系就太紧张了，你该放松点。 可能是年龄到了，比起如胶似漆的粘人日常，池瑶更享受柏拉图式的爱情。他认为两个人在一起应该要保持一定的距离，留足彼此之间的神秘感，这样才是健康的交往。当然，和江燕在一起后，他这观念不是没有发生变化的。比如一开始江燕去医院找他，他除了惊讶就只剩下局促，另外还有一丝怕被人发现的紧张。而这份情绪演变到最后，当他发现江燕时时刻刻都念着他，想着他，他全然没了起初的排斥，反而像小女生一样满心欢喜。就江燕在除夕夜突然出现那一次，后劲儿太大了，以至于值班一整晚他嘴角就没下去过。只不过生活不是只有甜蜜，粘人也要适可而止。很可惜，江燕好像不这么想。 是你很冷静，你就没有吃过我的醋？ 池瑶有些头大。 我只是觉得没必要和小女生计较，如果你希望我吃醋，要不下次我表现出来一点。 江燕的桃花不断，她多少都看在眼底，大抵是知道江燕对她足够诚恳深情，她竟真的没有为此吃过醋。有时过分了，看到有女生跟她进小区只为求个号码，她还会故意调侃江燕要不要给小姑娘留个联系方式，因为她十分确定江燕不会这么做。江燕沮丧地看她。 池瑶，你还没发现出问题吗？因为我对你毫无保留，所以你才有恃无恐。 那么反过来呢？他为什么这样？池瑶难道还不清楚吗？池瑶没想到低头不见抬头见的，江燕居然还能和他闹情绪玩冷战。当第三次在洗手间狭路相逢，江燕却无言让路以后，池瑶意识到他这回是动真格的。俩人虽同睡一张床，可江燕就是能对躺自己身旁的他熟视无睹。池瑶对此啼笑皆非，却又忍不住学他的幼稚，一连和他僵了好几天，等觉得差不多了，才借着梦魇主动与他交好。可要命的是，江燕竟问他： 你喜欢的是我，还是我的身体？ 池瑶回答的小心翼翼： 那不都是你吗？ 只见江燕面色一寒，池瑶就知道他们又聊崩了。池瑶便也来了气，小男生怎么这么难哄？只是江燕那套房子在过年那个月就转手租出去了，他现在没法和他分居，更不可能赶他离开。如果他这么做了，保不齐江燕会怎么想。 你这个月怎么排了那么多天值班啊？ 熬了一整晚，池瑶神态奄奄，边把白大褂脱了边说： 这种情况以前又不是没有。 你那小男朋友呢？不用陪了。 池瑶套上防晒服，把掖着的头发拨出来。 他要上课，不用我陪。 吵架？ 这么明显？ 哎呀， 小男生，哄哄了，他看上去很听你话。 就是太听话了，犟起来才要命。 石瑶在姚敏敏对面坐下，戳着笔杆。 你能想象吗？他居然吃陈楚然的醋，原因是我没给他足够的安全感。他认为我的态度摇摆不定，对他太不上心。天晓得我有多冤枉。 他不吃醋才奇怪吧？哎呀，感情本来就分强弱势，他不安很正常，毕竟你是个奇葩。 池瑶瞪他一眼。 你才是奇葩。走了。 池瑶动身走到门口。 哎，如果他觉得你态度不端正，那你给他个态度不就好了？ 所谓当局者迷，池瑶可以开导所有人，却唯独不能排解自己。 什么态度？ 你谈恋爱还是我谈恋爱啊？这要看你啊。 天气慢慢变热，池瑶从医院出来，正午的太阳像化开的麦芽糖，烤得他全身是汗。他刚回到家就把上衣脱了，可白天换下的 T 恤却没在沙发上，被人收起来了。池瑶转头看去，江燕就站在卧房门口，手里还有一件折叠好了的灰白色 T 恤，而他上身脱的只剩一件内衣。明明两人早就是坦诚相待的关系，可经过长达半个月的冷战，他竟有些不习惯在江燕面前穿这么少，不免横过手臂挡了一下。江燕不作声，向他走来，把衣服放在沙发上。池瑶见他又要回房，下意识抓住了他的手。 你还要闹？ 江燕停下，好半晌才说， 你觉得我在闹？ 难道不是？ 池瑶没问出口，他放开江燕的手，把 T 恤往身上一套，套反了，标签磨过他锁骨，刺刺的，很难受。 说说你的诉求。 江燕转过身来。 我的诉求？ 池瑶扬起脸，决定不绕弯子。 你是不是想分手？ 江燕荒诞又生气地看着他。 这个玩笑不好笑。 池瑶病态的一阵松快。 你已经半个月没理我了，我很难不误会。 江燕突然升起一丝无力感。 我只是在气我自己。 为什么？ 如果我不是学生，如果我年纪比你大，你对我是不是就不会这么无所谓了？ 池瑶简直要被气笑。 你说我对你无所谓？ 难道不是？我们在一起一直都是你占据主导地位，你说不公开就不公开，你不让我去医院接你我就不去，你见了陈楚然却只含糊不清地告诉我你去了医院。说到底，你就是没把我当回事。 你为什么会这么想？不公开的理由我一早就告诉过你，更何况现在我们这样和公开又有什么区别？你那天都挡在我面前了，医院现在谁不知道你是我男朋友？至于后面两个问题，我也都解释过，你不能因为我说的不是你想听的答案就否定我说过的话。如果我不把你当回事，现在你就不会站在这里，因为我不可能让一个陌生人出现在我的家里质问我，更不可能让一个陌生人和我同床共枕。每个人表达爱的方式不同，如果你要我像你一样去爱人，江燕，我想我做不到。 你不爱我？ 江燕又在钻牛角尖。池瑶摸上脖子， T 恤后领的标签磨得他愈发难受，像是有东西在勾动他的神经，挑他的骨头。他用力一扯，后颈勒出一道红色的印子。他不耐道： 我当然爱你。 江燕瞳孔一缩，但也只有那么一下，他就恢复了平静。池瑶一直有在关注他情绪的变化，短短一息，江燕身上那令他陌生的气味就这样烟消云散了。尽管他面无表情，但池瑶知道站在他面前的又变成了那个温顺无害的江燕。这种久违的矛盾感让他争冲， 当江夜摸上他的脸，他眼睫颤动，连呼吸都轻了。 只要我听到了。 今日份撒糖已到位，订阅收藏分享，再听下一集哦。